分别是4314、1809、1652毫米，轴距为2585毫米，在同级别中的宽度和高度是有一定优势的。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车内通透性和空间感的需求，名爵 ZS 特别配备了全景天窗，开口面积达到了0.83平方米，其中天窗玻璃开启距离达到695毫米，打造了更符合年轻人需求、更具乐趣的出行体验。动力方面，名爵 ZS 搭载了 1.0T 和 1.5 升的两款发动机，其中 1.0T 发动机的最大输出功率为92千瓦，峰值扭矩为170牛米，1.5升的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是88千瓦，峰值扭矩是150牛米。传动方面，与 1.0T 发动机匹配的将是七速双离合与六速手动变速箱。3月1号将会公布路虎的全新车型揽胜星脉，新车定位在揽胜极光与揽胜运动版之间。那在3月2号呢，路虎全新一代发现5也将正式上市。新车基于 PLA 平台打造，采用全铝车身，外观采用的是家族式设计风格，并且采用七座布局。目前呢，官方只给出了揽胜星脉车尾的预告图。从图片上呢，新车采用了家族式的设计语言，车尾造型类似于揽胜极光，尾灯组呢融入了 LED 光源，并且在尾灯中间呢是 Land Rover 的英文标识，体现出该车的豪华定位。另外，新车还配备了一款全景天窗，但从官图来看呢，或许是不能开启的。无论是从命名方式，还是从车身的整体来看，它的定位都在揽胜极光与揽胜运动版之间。路虎全球设计总监表示，全新的揽胜星脉是路虎揽胜家族的前卫车型，它将路虎的品牌超凡魅力、潮流风范和优雅气质推向全新的高度。在3月1号首发之后，在3月7日开幕的2017日内瓦车展上将会面向全球媒体，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近日，铃木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向国家质监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将自2017年3月10号起召回2008年6月10号至2013年5月13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2008到2013年款超级维特拉汽车。据该公司统计呢，中国大陆地区涉及了86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手动挡车辆的换挡杆后轴因设计原因造成换挡杆后轴强度不足，可能导致使用过程中换挡杆后轴的断裂，造成不能换挡操作，存在安全隐患。铃木投资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换挡杆后轴，以消除缺陷。相关用户呢，应该谨慎驾驶，如果出现不能换挡的情况，建议用户将车辆停靠在路边，尽快联系经销商或维修店进行修理。铃木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经营商以电话、短信、挂号信等形式通知客户，用户也可以拨打铃木中国的客服热线400-068-0660进行咨询，同时也可以登录质监总局网站检验监管司、国家质监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网站、中国汽车召回网，以及关注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信息。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听首歌吧。

全新一代现代 i30 Wagon 将首次亮相2017日内瓦国际车展，这是 i30 家族中的新成员，保留了普通五门版的经典的设计语言，车身姿态更加的优雅，功能也更加丰富。现代 i30 Wagon 车身长度呢是4585毫米，高度为1465毫米，宽度为1795毫米，轴距呢为2650毫米，后备箱的容积呢是602升，放倒后排座椅的靠背，车身后部的空间可以扩展至1650升，并且在车厢的底部隔板下方设置了很多的储物隔断，非常的实用。全新 i30 Wagon 有全新的 LED 头灯可选，整合在前杠下部两侧，近乎垂直的 LED 日间行车灯的辨识度很高。镀铬元素不仅应用在六边形镀铬前格栅边框，格栅内部也有装点，搭配围绕车窗边框点缀的镀铬饰条，车身造型更为年轻时尚，贯穿式上腰线肌肉感明显，塑造了动感的车身姿态，给人感觉偏向于轿跑车类似的风格。尾部设计呢，采用了多层次的平直线条，尾箱开口中规中矩，较大的开口向实用性靠拢，较低的尾箱地板高度让取放物品更加轻松，后保险杠下方设置防蹭原色护板，减少漆面的损伤风险。全新 i30 Wagon 装备了非常丰富的安全配置，提升了车辆的主动安全性能。再来关注一下比亚迪，比亚迪官方呢最近对外宣布，其旗下拥有双模双擎技术的新能源车型秦逸版将于2017年2月27号正式上市。该车型在外观内饰方面与现代车型相比均进行了调整，而最主要的变化则是更换了容量更大的电池组，在其纯电模式下续航里程呢由80千米提升到了100千米。比亚迪秦逸版车型最早亮相于2016年的北京车展期间，该车型定位于现款比亚迪秦车型的升级版。比亚迪秦逸版车型的外观与现款车型相比进行了多处优化，新的立体秦字车标则位于全新设计的多辐式镀铬格栅正中，搭配上本来就很犀利的前大灯，使其前脸的造型更加立体。而在车尾方面呢，比亚迪秦逸版车型也有现款车型的颗粒状 LED 尾灯调整为导光带式 LED 尾灯，使得该车型的尾部视觉效果更加的绚丽。在内饰方面呢，比亚迪逸版车型则换装了一块超大尺寸的中控液晶显示屏，它的显示屏下方还保留了部分的物理按键。而由于大尺寸的中控液晶显示屏的使用，使中控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控制区域疑似被放置到了变速区控制区域的前方。比亚迪秦逸版车型的动力系统呢，换装容量更大的电池组以外，还延续了现款车型所采用的 1.5Ti 发动机和电动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动系统，与其搭配的则是一台6档 DCT 变速箱，而通过更大的电池组使其在纯电模式下的续航里程提升到了100千米。比亚迪秦逸版车型的后悬架由现款车型的扭力梁式非独立后悬架更换为多连杆式独立悬架，这套沿袭 CRC 拉力赛运动基因的底盘系统将有效提升该车的舒适性操控性。2017年2月22号，长安 CS75 尚酷版车型正式上市，新车为新增车型，对配置进行了升级。动力系统上，新车搭载一台 1.5T 和 1.8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6速手动和6速自动变速箱，共推出9款车型，售价为9.38到16.28万元。外观方面，长安 CS75 尚酷版车型属于新增车型，所以在外观上呢，与现款的车型保持了一致设计，整体的造型凸显了硬派风格，而内在的升级才是新款车型的重点。内饰方面，长安 CS75 尚酷版与现款其他车型也保持着一致设计，整体采用的是飞翼式设计，但是在新车用料上进行了升级，其中车门内饰板、仪表板等均选用的是软性材质包裹，并采用了棕色缝线工艺，无论是视觉上还是触觉上，相比现款车来说都有了不小的提升，质感也变得更强。配置方面， CS75 尚酷版车也进行了升级，新车配备了8英寸多媒体液晶显示屏、全景天窗、带有 PM2.5 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系统等。在安全配置方面，新车也新增了自动泊车辅助系统、自动紧急刹车系统、陡坡缓降、360度全景泊车系统、并线辅助、车道偏离预警、自适应巡航等功能，安全配置非常的丰富。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来让我们听首歌吧。I wanna talk to you. The last time we talked, Mr. Smith, you reduced me to tears. I promise you it won't happen again. Do I attract you? Do I repulse you with my queasy smile? Am I too dirty? Am I too flirty? Do I like what you like? I could be wholesome, I could be loathsome, guess I'm a little bit shy. Why don't you like me? Why don't you like me without making me try? Try to be like Chris Kelly. Were too sad, so I tried a little Freddy. I've got an entity. So I tried a little Freddy. I've got an answer to me. Inside that there would come that day, but I would have to wait, make so many mistakes. I couldn't comprehend as I watched it unfold, this classic story told. I left it in the cold, walking through unopened doors that led me back to you, each one unlocking more of the truth. I finally stopped tripping on my youth. I finally got lost inside of you. I finally know I needed to grow, and finally my mate with my soul. Finally, now my destiny can begin. Though we will have our differences, something strange and new is happening. It's the best that I've ever had. Give my love to him finally. Like a fool, just trying to be cool. From

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总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在结束的2016年呢，别克昂科威销量非常的可观，总销量为27.54万辆，在合资 SUV 车型中排行第一。而大众途观的总销量为24.05万辆，在合资 SUV 车型中排行第二。数据上来看，这两部车在销量的伯仲之间，但是途观上次在合资 SUV 中称臣还是2011年。可见昂科威的越级竞争使得途观终于遇到了旗鼓相当的对手，而大众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又出了途观 L 来了。全新上市的途观 L 迎合了大部分国人的品味，加长的轴距达到了2791毫米，比老款途观长了107毫米，就算是和汉兰达相比也丝毫不落下风。而2016年合资 SUV 销量第一的昂科威综合实力毋庸置疑，上市两年多以来已经成为了一级别的标杆车型。今天呢，我们就来对比一下这两款车型，昂科威 20T 四驱豪华型和途观 L300TSI 自动两驱豪华型，分别是 1.5T 的昂科威顶配和 1.8T 的途观 L 次顶配。在这两款车型之间犹豫的朋友肯定是不在少数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对比一下。在外观上，途观 L 是全新上市的车型，但是能够看到途观 L 的车头丝毫没有陌生的感觉，齿状镀铬条和正梯形的进气格栅的设计使得途观 L 正面看起来非常的宽阔。昂科威的设计则全面迎合了中国人的审美，圆润的线条配合瀑布式中网的设计，整体上来看都属于内敛中庸中还带着一点霸气的风格。和昂科威相比，途观 L 并没有配备前驻车雷达，驾驶这种 SUV 的车型的盲区比一般轿车要多一些，尤其是现在的停车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前驱车雷达在这个级别的车型上还是不应该缺席的。灯光方面呢，昂科威的配置呢要比途观 L 厚道一些，途观 L 配备了氙气大灯，但是没有配备日间行车灯。反观一下昂科威，远近光一体式的氙气大灯和 LED 日间行车灯的配置，再加上大灯清洗装置，两车的车身尺寸来看呢，都属于同一类型的身材。加长后的途观 L 有了在空间上向昂科威叫板的资本，轴距上途观 L 比昂科威长了41毫米，不过在实际的乘坐体验当中呢，两车的后排腿的空间都很充裕。在外观方面呢，两车的侧转向灯都集成在了后视镜上，功能性上两车的后视镜都带有自动调节、加热和电动折叠的功能。昂科威和途观 L 都使用了17寸的轮圈，不过途观 L 的双色轮圈在造型上是更胜一筹，双色搭配也显得非常有层次感。在外观方面呢，昂科威的灯尾的线条比较柔和，迎合了整车的设计语言，途观 L 尾灯的线条看起来则更加的硬朗。配置方面呢，昂科威要优于途观 L， 昂科威的示宽灯和刹车灯都是 LED 光源。在内饰方面对比一下，昂科威的内饰很有豪华感，木纹装饰配合圆润的线条很有档次，途观 L 的内饰则运用了大量的硬朗线条，做工和用料都保持了较高的水准，质感也不错，但少了一些豪华感。两车内饰都使用了软质材料，昂科威中控台上的皮质触感非常出色，比途观 L 选用的材料摸起来更加舒服的很多。大众的内饰风格大家都不陌生，相比之下昂科威的内饰更有层次感，用料上也更为讲究，努力营造的豪华感也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两车的方向盘都采用了真皮进行包裹，手感感觉很不错，方向盘上也都集成了多功能键。值得一提的是，途观 L 配备了方向盘加热和换挡拨片，而昂科威则不具备。途观 L 配备方向盘上有加热的功能，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这也算是一个福音啦。两车的仪表盘造型都采用了双炮筒式的仪表盘，两车中间的液晶屏幕上功能都相差不大，整体的视觉效果上昂科威比途观要丰富一些，而途观 L 则延续着一贯的简约风。不过自动驻车功能途观 L 有，而昂科威则不具备，在这一点上途观 L 领先。两车中控台上的8英寸中控显示屏在显示效果和细腻程度上途观 L 要更加出色一些，自动空调在这个级别的车型上自然是标配，不过途观 L 更是配备了后排独立空调， 并且配备了后排 USB， 方便了后排乘客充个电什么的。动力方面，昂科威使用的是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而途观 L 选用的是 1.8T 涡轮增压发动机。两款发动机都匹配的是七速双离合变速箱，途观 L 匹配拨片换挡，而昂科威的手动模式只能用挡把上的换挡按钮了。悬架方面，两车是完全一样，不过昂科威的这个车型是四驱车型，而途观 L 是前驱车型。如果您需要一款空间够大、动力不弱的 SUV 的话，途观 L 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不过新车上市的车型能够给您带来更多的新鲜感的同时，在市场上购买途观 L 要加1万到1.5万的装饰，再加上购置税要比昂科威要多一些。综合来看呢，在性价比方面，不知道您会选择哪一款呢？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一起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新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前几日呢，气温有断崖式的下降，那全国大范围地区都会迎来雨雪天气。那么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车上哪些配置是雨雪天行车比较重要的吗？其实雨雪天最起作用的并不是 ESP， 车上呢哪些配置是最为重要的呢？雨雪天行车最起作用的就是 ABS 汽车防抱死系统。 ABS 简单来说呢，就是防止车辆轮胎在紧急刹车时被锁死，从而能够避免在紧急刹车时方向失控及车轮侧滑。雨雪天开刹车的时候呢，由于地面和轮胎摩擦力急速降低，那么我们会经常听到车前发出哒哒的声响，这就是 ABS 在起作用，所以不要慌张，慢慢稳住方向盘就好。 ESP 在车子转向不足或转向过度的时候也起了作用呢。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在车子正常行驶的时候并不起作用，只有在转向不足或者转向过度的时候，通过电子控制刹车来控制车轮的转速进行调整车辆的状态。另外雨雪天气行车呢，不管车辆有没有 ESP， 转弯的时候都要把速度降下来，更别提那些没有 ESP 系统的车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胎压监测系统，顾名思义就是监测胎压的。如果是在高速行车，当某个轮胎胎压不足的时候，这时候很容易出现爆胎，那么在高速行车时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前轮的胎压，它会将直接影响车辆的方向。如果高速雨雪天行车出现爆胎，一定要稳住方向盘，不要急打方向盘，否则会导致车辆由于惯性的作用发生侧翻。在这里呢，心情也教给大家一些行车技巧。在雨雪天行车的时候，大家最重要的就是把速度降下来，另外一定要和前车保持比平常更远的距离。如果能不走高架桥的话，尽量不要走高架桥或者上坡和下坡的路面，一定不要着急一脚踩死刹车，尽量采用点刹的模式，防止车轮抱死。提前预判前方的路面情况也是最为重要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就买上防滑链装在车轮上，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最毁发动机的一些行为。高档低速，想提速也不降档，干踩油门，车都抖动了也不降档，发动机能受得了吗？高档踩油门加速，或者是发动机燃烧不完全，容易产生积碳，导致后期发动机不稳定，车没劲儿，想修都没有办法下手了。第二点呢，是挂错档位。对于一些新手驾驶自动挡车会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停车的时候忘了挂入 P 档，驾驶时不小心挂入了低速档位，但却长时间保持高速行驶，以及在行驶中从 D 档挂入 N 档滑行。挂错档位对变速箱的损害不高，但非常损害发动机。第三点是机油添加的太多了。汽车保养周期是指汽车保养的间隔里程或时间，那保养的频率高并不是什么坏事，能更有效地保障车辆的各项性能，但是过于频繁也就没必要了。许多新车呢，在一般的驾驶情况下用合成机油，基本上可以每10000公里更换一次机油，有些甚至可以拖到20000公里。第四点，大家一定要注意涉水二次启动。雨大淹没了你的车身，这时候如果你过水的时候熄火了，并还继续启动发动机，这下就完了，车子发动机直接瘫痪了，准备掏钱修吧。而且这种情况报保险公司也是不会报的，因为这算是你的技术操作失误。第五点，没有按照规定更换正时皮带，正时皮带一断，发动机一下报废了。更换正时皮带各个车的规定都是不一样的，有要求60000公里更换的，还有规定150000公里才更换的，根据车辆说明书要求的时间或里程数来提前更换皮带也是有必要的。第六点，水箱开锅直接加冷水。有的司机见到水箱开锅后，担心发动机温度再提高，干脆熄火加冷水，这是极可能造成气缸盖突然受冷而开裂。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停车之后呢，让发动机怠速空转散热，并打开发动机罩辅助散热，如果发现冷水不足也应该缓缓增加，以防气缸盖因骤然受冷而开裂。第七点呢，很危险的行为就是开车从不看仪表盘。有人在高速开车，开着开着车就越来越不行了，也不看看水温表，水温高自己都不知道。 最后开到车熄火了，再也动不了了，拖到了维修厂。这时候发动机大修，有的朋友呢还到网上去投诉，说车加的机油不能流动，其实是您的机油愣让您熬成浆糊了。第八点，冷车启动不遇热。初春乍暖还寒，虽说已经脱下了羽绒服，但是室外早晚的温度也仍然很低的。部分车主嫌热车比较麻烦，干脆冷车时就启动发动机。在这里提醒大家，冷车启动发动机直接导致零件间运转阻力加大，磨损加剧，工作性能不稳定等。哪怕是现在的天气，开车时也有必要预热。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星星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If I only had one match left, would I try to light a fire under you? If I could only say one thing, would it be what I've been wanting to? Every time I close the gate, I wonder if this is enough. If I only had one match left,of your bed, I would tell you that I knew what it was like, and of the dreams that I've been living in instead, and those times I close my eyes and wonder what we could do with this love. Zone. Forget it, brother, you can go London calling to the zombies of death. Quit holding out and draw another breath. London calling, and I don't wanna shout, but while we were talking, I saw you nodding out. London calling, see we ain't got no hide, except for that one with the yellowy eyes. The ice is coming, the sun's zooming in, engines start running, the wheat is going thin, a nuclear error. But I have no fear, 'cause London is drowning out. 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